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现在呢是唱作人做主角的时代，没有一点点的创作才能呢越来越难立足了。这个小节呢继续带你听到林俊杰，这首歌呢叫做子弹列车，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，一首 hiphop 风格的舞曲，带有一点这个控诉气味的歌词呢和林俊杰的个性呢有一点格格不入，不过这种尝试呢倒是为他的专辑增加了一点这个多元化的曲风。来听听看这首曲目， 像是个贪婪之间零时差，到处处理冰冷金属的大厦，而这个字变造现实的壁画，它是少数人才有的密码。地平线的坐标跟数学的线条，还原我的大脑在抽象思考，宇宙间的频道发出什么讯号，是否重要到底谁知道。远离人潮，我在祈祷练习微笑的礼貌，夜色笼罩的隧道看不到。What's going on? 乘坐子弹列车，我可能未来在激烈，前方难以预测，跟你一时间在拉扯。乘坐子弹列车，如超突般的狂热，我的希望炙热，炽热成的很快乐。Ah yeah.人类的出家，街道荧幕上的画面在说话，电脑与人心相处得很尴尬，从上世纪就开始在摩擦，再多的案件也无法改变气候的晴天，四季鲜艳寒冷的温度，一个现在上岸的就是春天，不用实验乘坐子弹列车，我跟未来在激烈，前方难以预测，跟你一时间在拉扯， 林俊杰叫做子弹列车。接下来呢就带你听到彭佳慧带来强烈节奏感的歌曲，叫做敲敲我的头。 敲敲敲敲我的头，敲敲敲敲我的头，看看他是不是有用。最近二十个年头到底做了什么，你快告诉我。掉进生活的漩涡，全部都告诉我。哎呀，敲敲敲敲他的头，敲敲敲敲他的头，看看他打算活多久。高兴就好好的过，不高兴就闪躲，就是这种念头。其实我很想飞，可是找不到一片。 就好好的活，不高兴就闪躲，你还在乎什么？其实我很想飞，可是找不到一片天。 每次呢想要宣泄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一首歌，就是来自陶喆的《黑色柳丁》。 今天我心情有 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 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。

爱情，多么美好的时光。朋友，你可曾到过这里？梦想已拉响汽笛，江水如同音符般流淌，飞鸟停在绿绿的草场，看那童话一样的地方，老人和孩子微笑着脸庞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一起去看滑雪呀，爱情在身边发芽，牵手漫步芙蓉城下，如同走进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浪漫的电影，在这如同梦一样的世界里，不知不觉让我鼓足勇气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一起去 happy， 总有适合你的勇气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，今晚的流星要为你下一场雨，告别那些纷繁拥挤，千万里只为到达这天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